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正道的经文是《使徒行传》十三章，从十三到四十三节。可以翻开圣经，由我来念经文。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两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人的话，请说。”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上帝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上帝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四十年，既灭了迦南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尔姆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上帝就将便雅米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上帝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路程途时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中间敬畏上帝的人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长官，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宗主的话。上帝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上帝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上帝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着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两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上帝的恩中。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就在今天早上保守我们，让我们传讲，让我们听就可以听，好叫我们长久在你的恩典之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保罗和他的同人，和他一同旅行的人，保罗的名字在此列到首位，可能是路加暗示在巴耶稣事件之后，保罗成为宣教团队的头。他们从塞浦路斯这个岛往北，到了现今的土耳其，最终是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有别于他们原来在叙利亚的安提阿，是另外一个安提阿。约翰就离开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 路加并没有在此解释为什么约翰、马可离开他们。之后在第十五章我们会讨论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只要注意，圣经如果只记录好事，路加大可不必把这一件不令人愉快的事记录在经文之中。但是因为这是圣经，所以之后我们就必须思想、讨论、讲解这件事情。他们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比西底的安提阿是一个大城，是罗马人设立的城。我上网看资料才知道，原来安提阿当时有好像有十六个安提阿，是为了一位忘记是谁的哥哥命名的，为了要纪念那位罗马的显赫的罗马人。这个安提阿有不少的犹太人居住，有犹太人的会堂。会堂不只是旅居海外犹太人的守安息日的会所，也是他们的社交、教育、法律、商业、文化中心。使徒行传十三章和路加福音第四章提供我们线索，告诉我们当时犹太人在会堂的敬拜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敬拜的程序按照我们手中的文献是先背诵先马释马，释马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十一章和民数记十五章的经文。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背诵释马之后有公众的祷告，接着就是在会众面前读摩西五经，在读先知书，接着有祭司的祝福，然后有我们现在所谓的讲道或解释当天所读的经文。管会堂的邀请保罗他们说一些劝勉众人的话，这表示会堂的人可能已经风闻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的名声。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上帝的人，一切敬畏上帝的人在使徒行传可能代表归入犹太教的外邦人，可是在此我认为这边特别是指像哥林流那种在某种程度已经归信犹太教却没有正式入教的外邦人。路加在此是第一次记录使徒保罗的讲道，当然这并不是保罗的第一篇讲道，但是如果他收录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就一定有其代表性。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使徒性的讲道。保罗在会堂里的听众很明显的是熟悉圣经的听众，他们是守安息日听摩西和先知书阅读的听众，就如之前彼得在五旬节斯提凡殉道，他们讲到的对象也是熟悉摩西五经和先知的犹太人。保罗描述上帝拣选拯救了一群人，以色列人做自己的子民，换句话说，保罗当天讲了一篇救赎历史的道，保罗要他的以色列人听众听，因为毕竟他讲的不外乎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历史。但是你们今天在新庄为什么要听这篇道？你们为什么要听我讲两千年前保罗对亚伯拉罕子孙所讲的道？而你我需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你我今天天气很好，礼拜天早上，你宁可花时间到新庄一个小巷子，在一个屋子里，在这里聚集聚会，为的就是要听一篇好的道，不是吗？让我说一句诚实话，如果主日敬拜你听不到一篇好的道，上教堂会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我知道，因为多年我经历这个痛苦。对基督徒来说，一篇好的道一定是首要关乎基督，而因此是关于基督徒生命的道，不是个人的见证，不是温馨小故事，不是做人大道理。也就是说，一个非信徒定义上不可能喜欢一篇好的道。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如今在教会里面很难听到一篇好的道。现在教会里面讲的多是非信徒也可以阿们的道。圣经里面有哪一篇道是非信徒可以阿们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讲的道有哪一篇是不信他的人可以说阿们的？我 保罗讲的这篇道与你我有什么关系？你今天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听我讲这篇道？你是以色列人吗？你是敬畏上帝的人吗？哇，你必须回答，是的，是的，我是。如果你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敬畏上帝，你不会想要听这篇道。你不会想要听这篇道，只有两个理由，就是这篇道与你没有关系，因为你不是以色列人，或者你不认知你是以色列人的身份。就好像有人骂祖宗三代都与你没有关系，可是忽然你了解他是在骂你的祖宗三代，就与你有关系。弟兄姐妹，你信耶稣，你就是真以色列人，真犹太人。亚伯拉罕就是你的祖宗，你就是上帝的儿女。如果你信耶稣，这篇道就与你有关系，因为这篇道就是关于你的祖宗，你的救赎历史。当保罗说请听，他是在邀请，其实也是命令上帝的儿女，你我听这篇道。在我们检视保罗这篇道之前， 我想请大家注意，在旧约新约里面，我们都可以观察到宣读经文是公众敬拜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现代人会 QT, right? Quiet time。我们会强调要有个人灵修读经的时间，我希望你们的确也有个人灵修读经的时间，但是强调个人灵修读经的时间，我们就往往容易忽略上帝赐下圣经就是要经文在公众敬拜的时候阅读朗诵出来让众人听到。摩西吩咐利未人和长老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之后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妇女、孩子，并且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中间，在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以色列民族他们属灵的败坏，你注意，通常跟他们忽略公开阅读经文有关系，而公开阅读经文往往就伴随着以色列民族的属灵复兴。例如约西亚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摩西五经念给他们听。或者以斯拉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够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就侧耳而听。在新约里面，路加也记录第四章我们刚读的经文，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他进到会堂，按照他平常的规矩要站起来念圣经。保罗也交代哥罗西的教会，你们念了这书信要交给老底家的教会，你们也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对铁沙罗尼加教会他说，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对提摩太他说，你要以宣读公开的宣读经文劝勉讲道和教导为念。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信徒必须参加公众敬拜。那么你可以 QTQ 到主大而可畏的日子，但是那都无法取代在公众敬拜之中朗诵经文聆听经文。上帝就是定义要使用公共宣读经文教导以及建造他的教会。我甚至会说，一个教会是否认真的在公众之中宣读圣经，你就可以判断其教会的属灵光景。而圣经不只是要宣读，也需要有人解释。管会堂的邀请保罗说一些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这你接下来读，他说劝勉众人的话和我们期待所谓鼓励的话语有点不太一样。我们习惯的劝勉是劝勉人做事，鼓励人采取行动，可能这个劝勉无伤大雅，要有积极的人生态度，你要相信自己，你可以，世界就是你的， 有野心一点的话，你可能会劝勉众人要，委身侍奉，你要把自己摆上，要为建堂奉献，为自己在天上存款。不论如何，我们总是以为劝勉人的话必然是好听，人能够入耳的话，不得罪人的话。但是保罗的话，就如斯蒂凡和彼得的话，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入耳，也不是那么的好听。保罗说什么？他说古，他在追溯上帝如何在历史之中具体的施恩拯救以色列人，而这个历史是有进展的，是有其目标的。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在大卫达到了最高峰，但是大卫却指向要来的那一位后裔。他说：“上帝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施洗约翰是，你可以说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也是新约的第一位先知。但是施洗约翰不是那一位要来的基督。施洗约翰为那一位要来的，为基督开路。他说他不配解他以后来的脚上的鞋带。保罗在这边是提醒他的听众。”你们也许听过施洗约翰这个人，但是就连施洗约翰都不配做耶稣的奴仆。保罗的救赎历史是指向耶稣、高举基督的。对保罗来说，说劝勉人的话，就是透过拿撒勒人耶稣向会堂里面的人诠释他们自己已经熟悉的旧约经文，帮助他们从经文中认出那一位救主就是耶稣。23节，上帝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这是保罗对他犹太人听众的挑战。挑战就是，你们在先知书之中，是否能够认出耶稣？以赛亚书11章的那耶稣的残羹，是否就是？以赛亚书53章那受苦的仆人，是否就是被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生命记18章15节，摩西所说，上帝要从你弟兄中兴起一位像我的先知，你们要听他的，是否就是耶稣？撒母耳记下7章，那里所应许的大卫的后裔，上帝要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的那一位君王，可否就是在十字架上有牌子写“这是犹太人的王”的那一位耶稣？路加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一天在会堂里面他们读哪一段摩西五经，读哪一段先知书。其实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罗那一天告诉人们。就像他的主曾经告诉他的门徒，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他拿撒勒人耶稣的话，都必须应验。他说：“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上帝的人呐、这救世的道或拯救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这个我们，也就是今天在做新庄的我们。”保罗说。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你仔细想，这其实是使徒保罗在形容法利赛人扫罗。法利赛人扫罗他自己就是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他自己曾经一度读同样的经文。却迫害耶稣。如今保罗说，耶路撒冷的人应该认出基督，就算他们不认识基督，也应该透过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认出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在安息日、在主日的时候，必须朗诵、必须读经文，好叫听到的人无可推诿。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宣讲这拯救的道，好叫人听到认出耶稣是基督，以至于得救。住在 耶路撒冷人，他们的问题就是，你可以说，当时没有人向他们解释救赎历史，也没有人在安息日对他们讲一篇精彩的以基督为中心的道。结果是什么？他们认不出基督。结果是他们虽然查不出耶稣有当时的罪，还是求比拉多杀了他。所以好的讲道很重要， right？ 没有好的讲道，人就送上帝的儿子上十字架。我这样讲公平吗？其实也不尽然如此，不是吗？因为当时耶路撒冷的确有好的讲道，当时的耶路撒冷有世界上最好的讲道者，耶稣曾经在耶路撒冷讲道，耶稣就是上帝所差来说上帝的话的，而且上帝所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耶路撒冷的居民见过耶稣，听过耶稣。不止如此，他们有先知的预言，他们被赐予上帝的圣言，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认出耶稣就是基督。他们借着比拉多的手杀了上帝的基督，这正应了先知的预言，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或者用彼得的话，耶稣是按照确定上帝确定的旨意和预知被交予人，而耶路撒冷的人们是借着不法之手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耶路撒冷的人们成了上帝的手，成就了上帝的手和旨意所预定必成就的事，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没有罪。他们居然杀死上帝的儿子，因为他们不明白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耶稣曾经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正确的解经讲道重不重要？小心听到重不重要？犹太人以为他们已经有了，他们有了圣言，已经懂了，已经明白了，就不愿意听，就不愿意听那从上帝来的，结果就是本来应该赐给他们的，从他们的手中被夺去。他们杀了上帝的受膏者，然而是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好信息。上帝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叫基督，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所记着，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在这一段，保罗引用诗篇第二篇、以赛亚书55章还有诗篇16篇来阐述耶稣的身份。他是上帝永生神，永生的儿子，他是赐给以色列人之圣洁可靠的恩典，他就是恩典。他是上帝的圣者，尽管他被挂在树上，就表示他的确是落在上帝的咒诅和惩罚之下。之后保罗会完整的解释所谓替代性赎罪的教义，在罗马书三章、五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后书5章等等。然而他在这他第一篇的讲章里面，如果我们仔细听，如果我们听得够小心，我们已经可以听到替代性赎罪的教义。如果耶稣真的是没有当死的罪，那么他为什么应了先知的预言被挂在木头上？保罗在26节说，这拯救的道是传给我们的，在32节说，这是好信息、好消息。以色列人、犹太人所期待的拯救是从外邦人的统治之下，外邦人的手中得到解放， 他们要的好信息是听到大卫的王朝复兴，因此被罗马兵丁挂在木头上的拿撒勒人耶稣不可能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保罗却在38节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或者从罪中解放出来，这个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换言之，保罗说的拯救不是以色列国在地上的得到解放，而是上帝的子民从罪中被释放出来，借着信靠这人得以在上帝面前称义，罪得赦免，称义，这是拯救，这是好信息。这也回答第28节的问题，如果耶稣没有当死的罪，公义的上帝怎么能够容许罪人把上帝的圣者钉在十字架上，挂在木头上？因为上帝如此爱世人，叫他的独生爱子为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叫那圣洁公义者承担污秽不义者的咒诅，好叫罪人成为上帝的儿女，好叫不义的称义，好叫我们得永生。因信称义，替代性赎罪。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这篇讲章里面都有这些宝贵的教义，因此这是对我们讲的一篇道。所以你们务要小心，我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临到我们。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这是形容谁？旧约的以色列人，新约的犹太人，也形容如今听到福音的人，特别是在教会中听到而不信道的人。让我问，福音是否不仅包含应许，也有命令，有警告，也有惩戒？要我听看。福音中的命令、警告和惩戒，对上帝的儿女来说是否是真实的，还是只不过是假设性、吓吓你的 hypothetical， 不会在蒙恩的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得救的人是否需要观看，要惊奇，你要小心的听，需要信，需要圣洁？改革中，正统改革中一向认真看待圣经中对上帝儿女所发出的命令和警告。上帝的命令和警告是确切的，对上帝儿女来说，希伯来书6章是真实的。其他人会说这个是律法主义，或者不受教的人会说这个会抵触因信称义的原则，而我们心服的人会与约翰欧文同说，忠实的对信徒宣告福音性的警告，福音性的警告是大有益处的。是的，我们也可以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然而得救的人也必然有得救的样式，效法他的救主，就连他的救主上帝的儿子都遵守上帝的命令，都认真看待上帝的警告，说自己得救却不遵守上帝命令，也不认真看待警告的人，这样子的人最后失去的不是救恩，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救恩，而是印证自己从来就没有得救。而得救的人，你们我们要观看，要惊奇，要小心的听，免得灭亡。这不是说人要靠着行为得救，而是认知天父上帝在恩典之中使用警告和威胁。 Yes， 警告和威胁 Warning and threatenings 来拯救他的儿女，拯救到底。 See， 劝勉人的话， 不只是说正面好听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一篇好的讲道不仅有恩典的应许，也有命令，也有警告。什么人不喜欢命令和警告？不是诗人，诗人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也不是基督。看哪、啊、我来了，我来了做什么？上帝啊，我来了就是要照你的旨意行。保罗那天对会堂里的人讲了一篇非常完整劝勉众人的道，他讲完整的福音，其中有应许，有命令，有警戒。So, 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就请他们到下个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近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两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上帝的恩中。 OK， 这个就是今天的应用。亲爱的弟兄姐妹，应用就是你们听到的人要效法安提阿会堂的人，要请或者祈求，原文的意思求讲道的人下周日再讲这话给你们听。我们的主耶稣说，我的羊听到我声音，而耶稣的羊必然渴望听到主的声音。你们听到的人应该是欲罢不能，求讲道的人再讲这话给你们听，这才是一个基督教会应该有的常态。这是我为心腹所求的常态。我为心腹所求的就是你们，我们每周都能够听到一篇好的讲道。I'm not kidding， 你们以为我在开玩笑。因为一般教会的常态没有什么好笑的，反而会使人想哭。信徒上教会是忍耐听到，听到好像是一个信徒不可避免的恶，因为你总是听到千篇一律的胡说八道，而讲道的人以为讲道是无法推卸的例行公事，不喜欢、不热衷、不会、也不应该讲道的人，却被推上讲坛讲一群 I don't know， 没有救赎历史、没有基督的位格与工作、没有应许、没有命令、没有警戒的不知所云。哦，曾几何时，讲道和听道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成了令人讨厌的事。这应该是令你我难过的事情，却是你我太熟悉的事情。如果你是基督徒而你不喜欢听到，你就大有问题。这问题可能是出自于你自己，因为你没有准备自己的心，小心的听。我们的先贤写下新民大奥里问答160问不是没有原因的，我建议你回去看。这个问题也可能是出于讲道的人。如果讲道的人不忠心讲劝勉人的话，那么的确他自己有问题，他需要面对上帝。但是听到的人还是有问题。如果你无法在一个教会听到好的劝勉人的、叫人活过来的道，你每次听到就睡觉，就希望你不在，你可以到其他地方去，身游魂游身外。那你必须问自己 ：What's the point？我上教会干什么？我上这间教会干什么？保罗讲的这篇道劝勉人，这篇道如何劝勉人？你看，他不是针对告诉人你要怎么做，或者你应该有什么态度，他述说上帝的作为。而有什么比数算上帝的作为更加为真信徒带来劝勉、带来安慰的？他如何数算上帝的作为？在这篇道里面，你数算他的动词，上帝拣选了我们的祖宗，上帝抬举他们，上帝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40年，又灭了迦南地的七族， 然后把地分给他们为业，又为他们设立誓师。他们要王，以色列人要王，就是否定耶和华上帝是他们的王，但是上帝继续容忍他们，就立扫罗给他们做王，又废了扫罗，再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大卫，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是合我心意的人。这个犯罪的大卫居然成了合上帝心意的人，这是多大的怜悯，多大的宽容。这样的上帝是否可以鼓舞上帝的子民？我保罗的预设是，是的，上帝的子民听到这道应该得到劝勉。不止如此，从大卫的后裔之中，上帝已经按照他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又一个动词，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上帝拣选，上帝拯救，上帝长久忍耐，上帝保守，上帝应许，上帝成就，上帝甚至赐下他自己的独一爱子成为我们的救主。上帝又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上帝又将他高举，上帝就安置他坐在自己的右手边，都是上帝全然是恩典，讲劝勉众人的话，就是述说这位上帝他到底是谁，他在他儿子里面到底做了什么事。保罗从一开始就记得耶稣基督，保罗从一开始就忠实他所说我的福音。什么是保罗的福音？这篇道中有没有保罗的福音？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基督按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28、29节，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30节。这个就是保罗传的好消息，这也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拯救之道。这个就是劝勉众人的话，是对安提阿的会众，也是对新庄教会众人所说的。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的听，恐怕书上所说的临到我们。保罗讲这篇道之前约20年左右，路加记录我们的主耶稣也在会堂里讲了一篇道。那天我们知道耶稣讲的是以赛亚书61章，他对自己的家乡人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这就是直接的宣告，主的灵临在我身上。他用高高我，我就是受膏者，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比这个更直接的耶稣的自我启示。耶稣就是说，我就是基督，我是受膏者，我是弥赛亚。众人听见了都称赞耶稣，他们起先都欢喜领受。但是耶稣没有就此住口，他继续讲劝勉人的话，就是上帝的救恩要临到外邦人的身上。那些自以为已经有的，自以为是的耶稣家乡的犹太人听到这话就要杀耶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此传讲的是福音，你就必须小心的听，因为福音好似一切两刃的剑，好消息最终只带来两个结果， 不是叫人全心全意全力爱耶稣，就是叫人要杀耶稣。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赐给我们是多么美好的信息，因为你赐给我们的就是那最好的救主。如果我们忽略了这大救恩，我们就有祸了。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不忽略这救恩，求你帮助我们总是传讲这福音。你儿子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你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总是传讲的够好，也帮助我们听得够好，以至于得救。为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